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Got a call from a friend, said he should come over. All your friends are already over. Took a 20 minutes to find a dress you like to just say yes. Green, red, yellow, blue.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现在呢，正好是来北京看红叶的地方。看红叶，很多朋友第一站想到的就会是香山，可是我要说的是，拜托请大家放过香山吧。历年来呢，香山红叶节都会搞得人满为患，仿佛人比红叶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为大家来盘点一下那些可以绕开拥堵赏红叶的北京红叶最佳欣赏全攻略。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赏红叶的地点呢，是北宫森林公园。当秋风把枫叶吹红，与青山相依，也便将北宫森林公园染得色彩斑斓了，美如人间仙境。北宫是继香山之后，京西离城区最近的彩叶观赏区和自然风景区。这里呢，有近4000亩的彩叶林，而且啊，还有湖泊、栈桥和野生水鸟。但特别要提的是，这里的游客并不算太多，而且呀，自驾去的路也不会拥堵。一般呢，从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这里都是最佳观赏期。朋友们要想看到最美的景色，一定要登上山顶。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红螺山。红螺寺为十方常住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佛教园林，素有京北第一古刹之名。 来红罗山赏红叶，还可以同时游古寺，顺便呢再进上一支香。很多人都知道那座著名的红罗寺，且不说红罗寺因红罗山而生，单说这红罗山，虽然并不是什么名山大川，但是这里植被却非常的丰富，像山杏、黄栌、五角枫、火炬等一些彩色树种，一到秋季便把整座山染成了红艳艳。当然啦，其间呢还有黄色的白蜡和墨绿的油松作为点缀，就像一幅画，一幅油画，色彩深刻的让人不禁想多看上几遍。在北京的北边呢，有一个原始森林景区，叫做喇叭沟门，名字有些特别，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为大家推荐过。当然了，入秋之后来这里赏彩叶林也是可以的。公园呢，位于素有北京北极乡之称的喇叭沟门满族乡境内，它海拔很高，昼夜温差大，使这里成为了距离北京市区较近，而且呢林木变换较早的一片原始森林，非常有特点，是值得来探访的一片旅游胜地。从每年的九月底开始，这里便已经是层林尽染的景色了，美不胜收。喇叭沟门虽然是一片原始森林，但是现在已经面向社会，敞开了旅游的怀抱，欢迎大家来此欣赏最原始的森林景致。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亚洲最大的天然红叶风景区，这里就是八达岭红叶岭。这里不仅仅是亚洲最大的天然红叶风景区，而且呢这里紧靠着残长城，你可以自由地穿行于红叶岭，漫步于长城上，透过红艳艳的叶子，远远望到残垣的长城之上，仿佛可以与时空对接。八达岭也是最为原生态的红叶林，完好的零距离地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山野间返璞归真，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中的荒唐。 中的荒唐。如果还有遗憾，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除了香山之外，我们可以好好赏红叶的好去处。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坡峰岭。与香山红叶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相比，坡峰岭的红叶显得红叶绿中游，彩练当空舞，碰到天气晴好的时候，远远望去犹如一条彩带一般环绕着一山红叶。坡峰岭的秋色像是天宫中被打翻了的染缸，恣意掉落到人间，呈现出一片五彩斑斓、纷繁复杂的颜色。其实呢，这跟山坡上的繁多的林木种类有关系，不同的林木种类到了秋季有着不同的颜色，便把整个山峦染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缤纷色彩。接下来我们去的是妙峰山。妙峰山有着最美的公路，沿着最美的公路看红叶，无论是骑行或是自驾都是极为合适的。妙峰山呢是离京城最近的千米高峰，而且呢一路都是好景色，可能还没有开到山脚下，你的手机内存已经不够了，照片都拍满了。因为这里的气候条件比较特殊，所以红叶红得似火，趁着秋天特有的金黄和翠绿，有一种世外桃源的视觉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在这里看日出，而且还要看一个晚霞，这是不同的美感的，因为光线角度一变，这里山的颜色也会跟着变，朝霞和晚霞会把山映得更红更美。另外呢，在这里还有特产玫瑰饼和玫瑰酱，可以好好品尝一下。下面我们要去往的是慕田峪长城。慕田峪长城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景区呢层峦叠嶂，风光秀美，山上有山杏、火炬等20万余株的彩色树种，彩叶区覆盖了整个慕田峪，所以可想而知，到了这样的季节，整片山谷都会是一片斑斓的色彩。来慕田峪的最佳时节呢，应该是10月中旬到11月的下旬，欣赏期还是蛮长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择日来观赏。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 新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下一站我们要去欣赏红叶的地方是莽山森林公园。莽山的台阶设计独具匠心，在石阶旁边还有水泥做的缓坡，依山势而设，时而左时而右，时而宽时而隐藏于松柏之间。走在由3660块池条铺成的北京最长的登山台阶上，看红叶很有一种成就感。当红叶遇上佛香，便有了几百年的秋意风流。这里就是潭柘寺，接下来我们去往潭柘寺探寻最美的季节。潭柘寺的秋景早在明清时分便冠艳京城，山里长满了柿子、山楂、秋梨等野果子，也长满了黄栌与丹枫。都说一缕佛香绕古刹，万千秋色满金山，此时登山进香的路便是赏玩红叶的路。金风过后，这里便有了潭柘十景之一的平原红叶。而在潭柘寺呢，还有两棵镇寺之树，就是两棵银杏，分别是毗卢阁正门西侧的佩王树和东侧的帝王树。一入秋，枝繁叶茂的两棵树便慢慢变成了金黄色，近观十分震撼，让人可以感受到这座千年古刹的悠悠秋色。 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红尘笑，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飞花舞飞舞，滔滔江水留不住，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原来英雄是孤独。江湖笑，爱逍遥，情若笑，旧爱斗，仰天笑，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 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非花雾非云，滔滔江水流不止，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原来英雄是孤独。江湖笑，爱逍遥，情或笑，旧爱动，仰天笑，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江湖笑，爱逍遥，爱或恨都不要，仰天笑。 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推荐一些北京周边可以赏红叶且人少的好去处。为大家推荐的下一站旅行目的地呢是上方山森林公园。当南有苏杭北有上方的上方森林公园走入秋季的时候，便如女子上了一层明净的妆容，而那山中的枫树、橡树、黄栌便成为了女子的眼，让世人得以看尽一山的明媚与娇羞。正如诗人描绘的那般，一林秋叶染天宫，佳绿边黄染面红，唯柏不随霜露改，依然翠堤冷霜风。短短的四行诗道出了整山的翠堤颜色。 Got a call from a friend, said he should come over. All your friends are already over. Took it 20 minutes. 接下来我们去往翠微山。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翠微山是也可以赏红叶的地方。或许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里只有韵梅的古道而无绝色的风景。可是如果有心的话，沿着永定河顺水而行，你便会发现眼前的翠微山同样有着五彩斑斓的秋色。而当你登上山路，就会发现这里也是一处观赏红叶的好去处。而更妙的是，这里鲜少有人来，更不会有成群结队的游人，只有你和满山的秋色。最后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鸠峰山赏红叶。从十月中下旬开始，鸠峰山的红叶就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了，一般在十一月的中上旬是最好的时候。